第32集。 手机铃声响了，是留在医院等赵云华消息的同事。孟昭接过电话，走到窗边问：“ 怎么样了？”“ 孟队，赵云华咽气了。” 孟昭捏紧了手机，有那么一瞬间，他全身僵直，大脑之中出现了一阵轰鸣。片刻之后，孟昭呼出了一口长长的气。 辛苦了，试试看能不能联系到赵云华的家人，让他们明天过来接一下吧。 关了电脑之后，孟昭又愣了好一会儿，才走出市局。干刑侦这一行这么多年，他还是没法平静地面对生死，尤其是周衍的死，让他联想到当年自己舅舅的案子。或许是因为跟周衍一样，孟祥宇也曾经被误认为凶手，这个案子便让孟昭觉得更加的唏嘘。孟昭走到自己的车的旁边，躬身观察了一下车头的位置。下午跟陆时琛的车发生碰撞，虽然不太严重，但是撞击位置有一处明显的凹陷，还有两处被蹭掉了漆。 看来明天一早要送去 4S 店修理了，这一修又不知道要几天才能取回车。 孟昭坐进车里，打算趁着还能开车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周明生老先生。跟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一样，周明生也是当年孟祥宇一案的刑辩律师，而且周明生还是陆承泽的大学导师。师徒二人当时强强联手，愣是将一起看似铁板钉钉的案子当场翻了案，让孟祥宇免去了牢狱之灾。按说周明生跟陆承泽都是他们孟昭一家的恩人，逢年过节总会去走动走动，而至于陆承泽，孟昭总觉得陆时琛身上某些气质就是遗传自他，总让人觉得有一种距离感似的。孟昭去市局附近的超市买了营养品，刚要启动车子，收到了妹妹孟若书发来的一条消息：“ 哥，老孟今晚炖了鱼，让你回来吃饭，别忘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孟若书对孟祥宇的称呼由爸变成了老孟。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在孟祥宇的面前，孟若书一向被惯得无法无天。 我晚点回，你们先吃，给我留点就成。 孟昭回了消息，然后把手机扔到一旁，发动了车子。已经过了下班那阵最拥堵的时候了，但是路上的车也不算太少。孟昭不紧不慢地开着车，回忆起当年孟祥宇的那桩案子。孟昭记得很清楚，那是高中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跟以前初中的同学在操场上打了一会儿篮球，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担心舅舅和舅妈在等自己吃饭，孟昭是一路跑回去的。但是没想到一进家门，他就听到了孟若书的哭声。与此同时，家里笼罩的阴沉的气氛也让孟昭敏感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孟昭关了门，这才注意到隔壁卧室里那哭声好像不只是孟若书的，舅妈好像也哭了。而孟祥宇在客厅里来回的踱步，神情焦躁。孟昭下意识地放轻了声音，指了指里屋说：“ 舅舅，怎么了？” 孟祥宇这才注意到孟昭进了家门， 他也没明说，只是摇了摇头。 你先去写作业吧。 那天晚上，孟昭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懂事的也没多问。谁知第二天，舅舅孟祥宇就被警察给带走了，说他有犯罪嫌疑。孟昭是后来才猜到发生了什么的，因为一向跟他亲近的孟若书忽然有些抗拒他的靠近。他尝试着问孟若书发生了什么，结果孟若书神情惊恐地尖叫了起来。孟昭去拘留所看望孟祥宇的时候，孟祥宇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跟孟昭坦白真相。 若书，若书他被人猥亵。 那天，孟若书刚开学分班，跟班里的同学还不熟。放学的时候，其他同学走得差不多了，孟若书还待在教室里头写作业。因为孟祥宇下班时间稍晚，就让孟若书待在教室里等他来接。当时有一个男孩走过来， 来，班主任让你过去一趟，你跟我来。 孟若书误以为那个男孩子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就跟着他过去了。到了废弃的储藏室，孟若书才察觉到不对劲，但是已经有个成年男人不由分说地把他给拉进去了。孟祥宇下班去接孟若书，在发现自己的女儿不在教室之后，他赶紧跑出去打听有没有谁看到了孟若书。 别吵了， 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等到赶到的时候，孟若书身上的衣裳已经被那个人撕烂了。 滚，松开！ 孟祥宇扑过去跟那个人厮打起。 滚！ 而那个人显然身手比他要好得多。 松开！ 孟祥宇试图压制那个人，但是最后还是让那个人逃脱了。孟祥宇报案之后，孟若书在一旁哭得很凶，并且抗拒他的靠近。孟祥宇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眼前的情况和安抚应激的小女儿。他只能先带着孟若书离开了案发现场，去找妻子宋宁。在把孟若书交给宋宁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却没想到他看到了刚刚猥亵过孟若书的那个成年男人惨死在了储藏室里，身上有多处被捅伤的痕迹。警方赶到了现场，在搜索了犯罪现场的证据之后，发现现场搜索到的凶器上留有孟祥宇的指纹，并且死者的身上还有孟祥宇的鞋印。因为证据充分并且动机明确，孟祥宇很快就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本院认为被告人孟祥宇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应以严惩，判处被告人孟祥宇有期徒刑15年。 家里遭遇这样的噩耗，舅妈宋宁很快就病倒了，而年幼的孟若书也因为那天被猥亵的事情患上了自抑性失语症，拒绝上学，也拒绝跟人沟通，于是家里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孟昭的身上。